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1998年，宝丽金被环球唱片收购，终结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，香港乐坛也开始衰落，而当年的那些满载回忆的歌曲却一直在流传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，来自于温拿，《借来的美梦》。 繁荣闹市，人近个心不接近，人上在笑，谁又笑得真？人又似天天去等，梦想总不会近。人渐老，那希望变做遗憾。繁荣暂借，难忘远景只看近。浮华暂借，难忘回生根。谁愿意想得太深？但这心早落下印。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赠？这是天暂借的快乐，借不了恨。这是歌暂借的美梦，剩不了根。还永远像又似路人，在你身边不顾地过。谁为你，谁为我，我不敢问。繁荣闹市，人近个心不接近。人上在笑，谁又笑得真？人又似天天去等，梦想总不会近。人渐老，那希望变做遗憾。是天暂借的快乐，借不了恨。这是歌暂借的美梦，剩不了根。还永远像又似路人，在你身边不顾地过。谁为你，谁为我，我不敢问。永暂借，难忘远景只看近。浮华暂借，难忘回生根。谁愿意想得太深？但这心早落下印。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赠？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赠。 这首来自于温拿乐队吉他手彭建新的歌曲《借来的美梦》。80年代，彭建新个人发展，发过专辑《二等良民》《可爱的笑容》等等。由于彭建新钟爱养鱼及垂钓，所以近年来他会在无线电视的都市闲情娱乐健康新一派担任主持。当年的温拿乐队由谭咏麟、钟镇涛、彭建新、叶志强、陈友5名成员组成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钟镇涛演唱的歌曲《大海》。 怀念你我过去，尽情以爱相对，任那轻轻呼吸，暖着彼此身躯，浪似沾湿我身，却是感触的眼泪，随浪你已背我别去。曾共爱过笑过，旧情刺痛心里，为你交出一生，却成苦恋一对。

像你保镜，得到你的爱情，还要再得到你任性。 放那份

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，和自己和解，不和过去的错误较劲，不把昨天错误带到明天，和那些走错的路、爱错的人、选错的方向告别。明天像歌里所唱的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不如记住西方人常说的一句谚语，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。如果过去错了，那就直面错误，立即止损。将来或许还会遇到错误，但不能允许昨天的错误重演。

关注于一人有一个梦想。我想现在的歌曲好像都很极致了，要么就是太过激情四射，要么就是太深沉悲伤，演唱者的情绪通过歌曲来表达给听众来产生共鸣，而大众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实是很容易疲劳的。中正平和的歌曲，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，偶尔听一听这样的歌曲会觉得还很舒服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许巍时光。 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。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动。

天黑，慢慢下车，想回到过去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随着现代汽车工业的发展，车辆的主动被动安全配置是越来越多了，但再丰富的配置也难以弥补监护人或者是驾驶员的疏忽大意。在一些城市，未满12周岁的儿童很多都是独立坐在车内的座椅上，而小一点的婴幼儿则由家长抱着。实际上，多起交通事故当中，儿童伤亡都是因为儿童未使用安全座椅造成的。我们一般都会建议12周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安全座椅，这是由于儿童身高、骨骼发育等原因，使用车辆上的安全带在发生碰撞后，安全带会对其造成骨折、窒息等致命伤害。对于新生儿来说，乘车时家长怀抱更是非常危险，即使不发生碰撞，但是急刹车也会因为家长用力过大而损伤婴儿。一般0到12个月的婴儿都有专用的婴儿提篮，体重在13公斤以内的宝宝都可以使用。其实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分类非常细，一点也不亚于我们现阶段我们所熟知的车型分类。而为了避免孩子满12岁之前购买多个儿童座椅，不少厂商也给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，即一个座椅从出生用到12岁。增高坐垫也是专为一些大龄儿童所准备的，其更为便捷，它能够确保安全带在正确的位置，不至于在发生事故后让儿童窒息。不过此时的儿童仍处于骨骼发育阶段，他们不足以承受强大的冲击力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目前儿童安全座椅也在朝着便利的方向发展。穿戴式儿童安全座椅主要适用于3岁以上的儿童，通过背心的保护让安全带的冲击力分散，保护儿童的颈部与骨骼。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纵然是儿童乘坐安全设备在朝着便利化的方式发展，但由于我国目前并无该方面的法律法规，使得家长们容易忽视。这就好比酒后驾车一样，也许你会心存侥幸心理，但如果发生事故，绝对是家毁人亡啊。 是你

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？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。如果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个人荒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，就快要绝种？他呢，又在哪儿？哦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。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个人荒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呢，就快要绝种？他呢，又在哪儿？ 在《狼图腾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片段，当地人会在草原上设置一种捕兽的夹子，那是一种强有力的机关，能够牢牢地夹住野兽的腿，但是他们很少能够捕到狼，并不是因为狼聪明能够避开机关，而是狼被夹住以后会在第一时间自己把夹住的腿咬断然后逃生。有些小狼被夹住自己下不了口，老狼会帮忙，而别的野兽则只能不断哀嚎，等猎人前来沦为盘中之食。及时止损能够救命，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充满了竞争的残酷世界里走得更远。从来不

经深陷迷途，还不清楚翻滚。 李健同名专辑的开门歌曲使用了李健在非洲生出灵感的《深海之寻》，这首以海为主题的歌曲是因联合国环境署环保事件的关系而生。人类对海索取的太多，毁坏了无数的自然环境，虽然换来所谓的现代文明，却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的无知，而大自然却像母亲一样，永远用包容用宽容默默地忍受着人类，就好像在等待孩子自己去醒悟一样。听到来自于张靓颖的歌曲《光芒》。 过程多快乐，我不再那么寂寞，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，但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、是不是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，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，每段流畅来句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，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、渺小的他们又有几个真的了解我，每段流着他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如果把秋天比喻成一幅画，那四川绝对是其中浑然天成的泼墨山水。即便你去过四川不下十次，但还是会有很多美景与你擦肩而过。那今天的969旅行者就为你推荐五个冷门的四川旅游地。100多年前呢，有位英国的旅行家来到这里，被梭摩河大峡谷的风光惊艳，直呼它比美国的落基山脉峡谷还要美。但是如今他依然就养在深闺无人识。梭摩河大峡谷有着三大的著名景观，一是杜鹃如霞，二是秋林如瓶，三是玄冰流珠。春来采花夏铺绿，秋染红叶冬冰雪，是对梭摩河大峡谷四季风光最好的概括。梭摩河水从谷底奔流而过，犹如鹧鸪山山神手中舞动的彩带，把众多的美景串联在一起，景色宜人，美不胜收。而澧县的孟顿河谷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，从成都出发到孟顿河谷仅200公里，别看是离成都最近的藏区，但却有着最原始的面貌。这里有雪山草甸、冰川湖泊、原始森林和珍稀的野生动植物。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拍照、踩水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来到七寨沟的人们说，它比起九寨沟来丝毫不逊色，更为珍贵的是它是一处静谧唯美的地方，沿路风景没有一丝一毫人为开发的痕迹。行走在海拔近4000米的山沟里，碧波荡漾的海姿在湛蓝的天空下尤为的壮观，仰面可见的雪山和绿色的海姿，这里的一切无不令你沉醉，也让你感受前所未有的震撼。那金秋时节，马家沟变成了彩色的海洋，或橙或红或黄，五彩斑斓，犹如天然的巨幅油画，来到这里一定会让你迷醉。这儿的每一个景色都很唯美，梦幻林、月亮湖、五色海、鱼鳞岩，每一个景点都有一个传说，或浪漫或神秘，神灵奇境如同走进一个童话的故事城。而荷花海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9%，茂盛的森林植被构成了苍翠幽深神秘的绿色林海景观，只有未遭破坏的原始森林才有如此景观，十分罕见。

还没长大，真的当时我们很难控制，于是你就决定恋爱吧。就是这一年的夏，也许我们都已经长大，真的不懂是为什么，于是你就决定分手了。 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，出门走错了路，谈恋爱爱错了人，工作选错了方向，行到半路走过半生，才发现那是一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解决的错误。这个时候就要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，和过去做一个告别，才不至于把将来也赔进去。

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